全球的不睡星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动听 FM 97.4，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Hello，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12点准时跟各位遨游夜空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同学，问候所有的不睡星人，大家好。没错，今天晚上同样会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精心挑选严选的麦式歌单，一整天的美好就从这里出发吧 ，Let's go。 打不开始开口，打不开始站，都是少年模样，勇敢继续转。 We are infinity, nothing to lose, yeah. 有幽默的机器，越过加倔强，不限百分之一，也走不着的锋芒。 世界等着我们去闯 ，I walk along the road. 否如我想象，不越过人海， 和你一样， 抱有期待未来，前方 心里念一万字的独白，保持我的直奔心不改。 We are the future， 我会飞去更远的地方，不沉溺于此刻的骄傲。 飞天当中舞台照亮我的光，拍乱四海流油，盼黄河之江。 We are infinity, nothing to lose, yeah, yeah. 保持着志气在为胸膛的重量，起点或终点都若若勇闯， 记住的都期待在含笑即将。 I'm walking along the road， 脚下的路是否如我想象，我也有人海， 和你一样， 奔涌期待未来， 相逢 心里念一万次的独白，保持我都直奔心不改。 We are the future， 我会飞去更远的地方， 不知你有足够的张扬。 We are Cause we are the future。 Don't say goodbye, it is the cliche。 I'ma fight again。 我要念念无声，好要勇敢的穿， 对我来说这不是终点，不是起点， 只要我的初心没变， 聚集在无坚定的眼，幻想更远的世界。 Cause I 心里念一万字的独白，抱紧我的这边心不改。 We are Cause we are the future。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麦的空中不夜城。

心心事太多，所以难入睡。你应该相信我说的，距离能产生美。别卡太近，待最后发现只是个误会。繁华的都市要抹掉我的固执，虽然还没几个故事，没家当有个兔子，熬夜味道的处子，脸皮厚代表物质，装点钱填饱肚子，偶尔追求点物质。生不是不点一句经过欲望的，进入了茫茫人海，那我就当起双甲，依旧还在路上，尽管繁华还有荒凉，依旧不累。说是不比是火，硬是犯了我的制度，听得闷了夸你是火。三月份的北京桃花朵朵开了，他的心事太难猜，那我决定不猜了，逃离猎人的枪，我想一直掰一个人掰了，我让他跟你掰扯。